够，还未去实现过，花光了气力，只怕你闷透。仪式感从没有相对价值，共谁在搏斗？同行不想停留，只好回头，再白费心机，无法可拥有。一再推开松了手，其实只将我当否有，留下不敢可留后，何在假忍不放手，盲目敷衍我要先走、no、来尽情费心机，愚弄我未够。一生之中挫折像诅咒，人大了倦透，何必委屈去偷？任何古怪我没有，才任人挑战我未够，从未去实现过，再相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晚上11:32，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由初时约26度逐步下降至早上最低约19度，骤雨逐渐减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 母亲节，你系咪谂住俾钱妈咪买嘢食咧？俾钱梗系好啦，但系其实妈咪最想嘅系你多啲翻屋企陪佢食饭，揽住佢，同佢讲声妈妈，我爱你。 爱你是我的生趣。 新城广播祝愿全港母亲母亲节快乐。 妈妈 I love you。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放宽了参加资格。 是啊，今年开始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计划，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今年雇主的每月津贴上限还增加到12000元，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哇，你的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皮肤又紧致，成个人后生晒。 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啱咗个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效果咯。 咁介绍俾我识啊！ 使乜我介绍啊？你听实逢星期六朝早9:30到10:00，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扩阔环球视野。 放眼国际焦点，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财资大道以宏观视角， 睇通大格局，全方位直送。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唱到行》。 今集我哋嘅嘉宾咧系一对母女嚟嘅，咁佢系喺苏志伟家中呢对非常之重要嘅女士嚟嘅。嗱，妈咪咧就系八十年代个学生情人啦， 九十年代 ，OK， 九十年代嘅系九十年学生情人，对唔住啊， 千禧年 啊，唔系二零零零嘅啦，差唔多啊，《初恋情人》呢首歌皆知巷闻啦，而佢亦都系著名嘅 KOL 啦。咁佢就系刘小慧啦， 欢 迎欢迎欢迎啊！仲有同一时间咧，佢嘅女啊，唔单止个样咧，亦都非常之甜美啦。佢做嘅甜品 系、 令人视觉同埋味觉都有一个至高嘅享受，就系嘅大女苏君乔一面。 Hello，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欢迎晒，欢迎晒，欢迎晒。啊，其实咧，我哋讲翻开，即系九十年代，咩零零年代啊嘛， 千禧年， 千禧九十年代。其实嗰阵时咧，你入行嗰阵时都已经一入行就已经系即系巅峰啦，出咗好多歌又好听。 唔系，当其时乐坛巅峰啫，我冇巅峰过嘅。其实， 咁你讲翻咧，嗰入行嘅经历系点咧？又唱歌啊，又广告啊，好多噶。 哦，最先系细个嘅时候咧，星探发掘咗我哥，我哥啊带埋我去 casting 试镜，咁跟住就。搭上咗拍廣告嘅路途啦，咁啊一路讀住書，一路都拍咗好多廣告。咁當然好多時啲 agents 咧，以前有啲 agents， 咁佢哋咧，我跟住就去拍戲，係啦，就去咗邵氏試鏡，咁就係嗰度叫做七小福，羅啟瑞導演啦，係啦。咁當其時我記得 cast 咗好多人嘅，咁 final round 我都入咗好似兩次啊，定唔知幾多次，咁卒之就揀咗我咯。咁就係嗰套戲出咗之後，就文俊簽咗我， 做經理人， 經理人係啦。咁但係咧，當其時就文俊啦、陳欣健啦、葉漢良啦三個一齊共同即係簽咗我嘅。咁但係通常主理我啲嘢都係文俊。咁但係後來因為文俊太忙啊，咁佢就將我擺咗喺一間佢都有份嘅公司，經理人公司叫特藝。咁就另外一個女士就去照顧我哋。咁嗰位女士即係因為大家唔識佢，即係圈外人啦嚇。anyway， 咁佢咧就即係佢同唱片公司嗰啲即係都啲關係好好啊，即係同好多歌星都好熟嘅。咁佢就話：喂，其實而家咧真係興做歌星嘅嚇、我做歌星我搞唔掂喎。 你中唔中意唱歌啊？ 即係完全冇感覺啊！即係就係知道應該五音唔會不全，但係就絕對肯定唔係專業嚟，都唔係做快，即係人哋細個咧，即係黎瑞恩嗰啲咪歌女嚟㗎啦，即係細細個已經合唱團啊，冇啊，完全冇呢啲嘢。咁佢話佢試音我都抱住都係唔得嘅多啦。啊，點知試完音之後話喂 OK 喎，簽你喎咁樣。因為當其時我哋呢間唱片公司寶麗金全部都實力派嘅，咁但係咧當年咧就出咗啲偶像派又好成功啦，咁。跟住就我一定係行偶像派啦，唔通賣唱咩？真係唔得㗎呢單嘢。咁就係咁樣踏上咗呢一個娛樂圈，跟住做歌星咁囉。 咁、其實喺娛樂圈裏面你最 friend 係邊幾個呢？ 其实我最好朋友是李国祥， 李国祥 系啦系啦系啦， 真系有少少可惜啊！ 系啊，我系琴日做完访问，我先至，唉，真系一提起佢我就会喊。今日好啲啦，冇喊，因为我系我一生人里边最好最好嘅朋友。咁佢知道我嘅秘密啊，或者我嘅事系最多噶啦，最深入。系咯，系咯。 咁我会想阿黎瑞恩咧，黎瑞恩咧， 黎瑞恩都好好朋友，但系始终咧，有多时佢有佢忙， 明白？ 即系系咯，反而阿 K C 就好多时。我哋經常性都聯絡啊，咁樣 keep 住 keep in touch 啊，真係 係啦。咁因為其實我好多次喺 AGA 先見到你， 咁即係 喺嗰啲活動啊，經常見到你。 少啲啦，我都少啲，我都唔中意打 golf 嘅。 咁係，食飯有。 食飯都麻麻地嘅，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出嚟嘅。 咁啊係啊， 係啊少啲出嚟啦。 係啊，咁啊見到你都好開心嘅，因為同你傾下偈咧，都學到好多嘢。 其實我係 嘅，冇錯冇錯。我想問下咧，其實 Umi 嘅出生對你嘅人生嘅改變係？ 哇，好大！我覺得係我成日都同佢哋講，兩個女係我嘅禮物，好大好大嘅禮物。咁、當然第一大禮物係我老公先啦，因為我老公又唔會有呢兩個禮物俾我嘅咁樣。佢俾咗我一個好完整嘅、好豐富嘅人生。 好啊好啊，咁呢个人生里面呢就离不开肯定有初恋嘅。不如我哋听返一首哇佳节航文嘅呢首初恋情人先啦。 到初恋中必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陷，不必找出男人。爱永远有些悔恨，可知相识也是缘分。狂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缘分若要分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缘分若要分手带走。到初恋中必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陷，不必找出男人。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 是常见白血病类型之一，通常在中年之后病发，面对长期治疗加上医疗费用，难免会出现经济和心理压力。究竟患者可以得到什么支援？治疗期间又有什么要注意？留意星期三上午10:50找来搞专时段内，黎莉会找来嘉宾专家为 CLL 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建议。环节内容由支援万能病友的柏津慈善信托提供。 五不穷六不绝，不用等七月，新城学院主办龙青投资课程《贸易战火下的入市策略》，助你速战速决上半年港股，一个下午逆转胜。 咁啊，即使系今个月咁样个指数咁样大跌啦，咁我哋认下威啦。咁其实我哋嘅净值咧都系几稳定嘅，甚至乎系可能即系攀升紧嘅。点解会做到咁咧？咁就完全系一个拣股唔拣市嘅结果啦。事实上，我哋嘅好多提过啦，包括2月22号我哋讲过嘅好多企业啦，都喺度创紧52周新高嘅。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价值投资嘅一个安心或者瞓得着觉嘅位置咯。 5月24号星期六中午12点，铜锣湾香港富豪酒店举行。实体课或线上都可以参与，而家报名即享早鸟学费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扯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扯到行，我哋今日嘉宾咧就有刘小慧，同埋 Yumi， 就系君乔，系啦系啦。咁啊，我哋仲话咧，啱倾开咧就啊，小慧，当 Yumi 出生之后咧，对你人生好大嘅改变，其实仲有啲咩嘅诶，同我哋分享下。 个改变就系嚟自于以前我系人哋个女，而家人哋系我个女，我系人哋嘅妈咪。随住我哋真系人生，我觉得系要经历，通过经历先可以感受到。就算父母话俾你听，前面有坑啊，或者点啊，唔好撞墙啊，你唔俾佢跌下咧。真系唔成长噶， 我都咁话噶啦。 跌嘅时候就尽量即系可以帮到嘅，就等佢唔好跌得咁伤。但你唔可以完全唔俾佢跌咯。咁以前咧做女嘅时候，望妈咪，一定系好多不满嘅，因为佢当然系为你好啦。但喺你年轻力壮或者你有反叛期嘅时候，你唔会睇到呢啲嘢噶。你嗰个角度系只会睇到自己， 系 你觉得妈咪唔理解你啦。即系有少时系为同佢拗而到去特登同佢对抗对衡。咁呢个亦都系我谂系一般家庭里边好多时会发生嘅事。去到青少年嗰个青少年期啦，咁到我个女系啦，我开头我都有踩坑噶。即系我都觉得，喂，我做人啊，妈，我以前不满妈妈，好似唔记得咗咁样，我又几有成绩翻谂啊，嗰只咧，好即系有少少好几乞人憎嗰样嘢。咁但系好多时，我哋而家就系讲紧，我哋要觉知，无论任何年纪，每一件事情，每一日。都可以通過有啲事情唔會完全做100%好嘅，唔會完美嘅。但係喺唔好當中，我哋點樣去覺知自己，肯承認自己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先至可以有進步嘅空間，有成長嘅空間。咁呢個就係呢近呢幾年，我都即係一路向住呢一邊咁樣嘅心路歷程啦，所謂身心靈嘅路向，我哋去追尋自己，人生更加活得更加有意義，應該咁講。咁啊，女亦都因為受我。影响咯，系啊，咁佢都喺2年前开始咗呢一个路程啦，咁亦都我哋大家感受到呢几年环境气氛，全世界嗰个能量系变得好紧要嘅，系颠覆咗我哋以往几十年嚟嘅所谓嘅经验经历。咁 that's why 咧，你就会知道经验经历其实唔系代表一切，最重要系你点样活出当下，喺每一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个灵魂更加升华，系啦，去配合个，即系你唔知个宇宙会发生啲乜嘢，你会冇人会估得到。咁你外界你改变唔到，你只能够改变自己咯。系啦。 咁妈女女咧， 系咧， 你同妈。妈咪嘅关系其实系点样嘅咧？仲话妈咪讲咗佢嗰 part 睇法，你反唔反对咧？ 我唔反对，我赞同嘅。 你赞同？ 我认同佢嘅。呢几年系特别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嘅，主要可能系我自己嘅转变唔同咗啦。即系就系以前就会有佢啱啱所讲嘅，对阿妈会有唔明啦、唔理解啦，或者即系点解你要咁做啊？即系会有呢啲提问咯。咁但系到而家大咗，我未做人阿妈，但系我都开始明白佢多咗咯，越嚟越明白妈咪嘅用意啦，同埋真系将以前觉得唔好嘅，譬如咧，我觉得佢好长气嘅以前。 你仲長命過佢。 唔係，而家我識得欣賞呢一個部分啦，係、 哦、 啊，佢、okay. 其實係真係為我哋好，同埋真係我反而我佩服佢嘅，就係、是、佢自己講 live 講一粒鐘，我覺得好犀利嘅一件事嚟嘅。 唔夠添啊，一粒鐘。係 啊，唔夠佢講嘅，其實係啊，即係開始慢慢識得欣賞嘅部分多咗，咁、呢個係係啊，係好改善我哋關係。 長氣啦，呢件事點解會長氣啊？冇人鍾意長氣嘅、就因為個結果話俾你聽，你唔講多幾次，佢根本都當你係冇到嘅咁。咁 所以重要嘅嘢講三次先 嚟嘅，係啦，即係如果你係講一下，我已經做到，我想講半句添啊， 一個眼神就識做啦，係 啦，醒啲啦， 咁啊最好。 所以對唔同人有唔同手法。 你咧，我要講幾多次你先聽？ 你咪就一個眼神啦。你個眼神好勁 嘅。 咁係咧 ，Yumi 我又想問下，即係如果即係嗰個價值觀上面啊，對人對事有冇唔同咗咧？ 即係我呢幾年係 啊，去我呢幾年，即係個對人對事，或者 同媽咪嘅價值觀啊， 係啊， 同媽咪嘅價值觀其實不嬲都冇好大分歧嘅， 都一樣 嘅，差唔多係咁，都係佢教落咁。我都受教嘅，應該都算 係，即係聽教聽話， 聽教聽話。 哇！你真係好嘅， 所以都係 都冇鬧交嗰啲嘅係咪啊？ 有冇？通常是我被人闹咯，同埋我因为我是不出声那些来的，即是我会、 okay. 我会即是都是可能自己默默喊 默默喊 默默猛这样咯，咁以前不会表达咯、所以很少会有闹交这个状况。 哦，即是不会自然不会闹交不会顶嘴的少啊。 点敢啫？ 唔敢。 点敢？ 系 唔敢。但是而家就真是连那些嘅要即是会有拗叫或者有不满的位都冇咗咯， 都几冇下， 都几真系都差唔多完全， 尤其是佢成日 磨到圆滑晒咯， 呢个可以用磨，可以用圆滑，呢个系发自系好自然一样嘢。当你哋两个内心真系抵浸，你哋冇对抗嘅时候，好即系好豁然嘅时候，唔存在呢啲问题。人都好多时会偏执咗喺某一啲角度，其实令到自己唔舒服。 系啊， 遇到一啲唔好嘅逆境啦，所谓都系。大前提都是因为你的角度出了问题，你永远都是啄死了在一个不好的角度里面，你所有吸引回来的都是不好。 没错没错。是啦 ,Yumi, 那我想问下你，为什么你会开始做甜品呢？开始甜品这样东西，因为那时不是即是你是唔喺香港读大学就去咗日本去做学甜品呢样嘢噶嘛？ 点解咧？ 系咧？ 其实我谂都有啲 genes 嘅，婆婆嗰边其实都系厨艺边嘅人比较多，系咁。但系我就可能我都唔知点解会系发展咗去甜品，可能因为屋企已经有人煮咸点啦，咁我就负责做甜品。咁我又觉得即系细个嘅时候玩啦，或者去兴趣班嗰啲，又觉得好玩啊，又觉得啊好得意啊，或者有个成功感啊，又觉得啊好即系甜品俾人就系有种好少女心或者好幸福嘅感觉嘛。咁系慢慢一路发展，跟住系咯，咁跟住就之后就都想真系当佢系一个职业去做。咁就所以就我其实我喺香港系先喺酒店做即系饼房做咗一年时间，系啦，妈咪就即系佢建议我，其实你系咪你要考虑清楚你系咪真系适合，因为其实都唔容易噶呢个学业， 系啊 系啊，咁跟住就试完一年，我都觉得我要读，咁我就系啦，就去咗日本读咯。系啊， 其实日本读嗰阵时辛唔辛苦嘅？ 唔辛苦，好开心， 好 开心嘅。系啊，同埋我系从来未试过咁自动帮佢读书嘅。好系啊系啊，因为好真系好中意，同埋觉得好 enjoy， 咁所以嗰阵时读书系完全系有90%都系开心嘅时间咯。我会话， 咁其实你自己嘅甜品会唔会有自己嘅风格嘅咧？而家 暫時我覺得都未完全發展到好係有一個自己嘅風格，但係慢慢都會想。 你個朝向會點咧？因為好多時候興啲啲減糖啊、健康啊、甜品啊，咁、你會唔會向呢方面行啊？淨係有啲咩？ 咁我又未去，因為我對於呢、這個即係減糖或者健康嗰啲，我自己又未有好深嘅認識，同埋 <Okay. S 2> 我自己都我會鍾意真係。 甜品就甜品 唔可以唔甜嘅。 因为始终佢哋每一个食材有佢哋嘅功用，同埋真係 可能食开嗰啲味啦，即系食开我哋嘅食材嘅味道啦，系啊，咁因为始终你减糖或者一啲代糖嗰啲咧，都系真系个味道唔一样嘅，系啊，咁样，所以就未必会完全向呢个发展。 咁、如果你之前有冇试过咧，喺即系你嘅厨房里面发生一啲好奇怪嘅厨房灾难啊，或者最 有冇 好深刻嘅事情咧？ 厨房嘅灾难啊， 好原来好 smooth 嘅，你所做嘅嘢都好正嘅。 系，我又觉得冇话算系好大灾难，因为咧，其实做甜品咧，即系失败系日常嚟嘅、真系嘅常态嚟嘅，系啊，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系要不断试不断试，咁又会可能就整错嘢啦，或者试完又唔啱自己的口味，咁、所以其实都惯咗系咁样。咁你话好大灾难就系、 因为点解会冇乜大灾难？你知日本职人精神，佢哋讲紧咧，佢哋真系好整齐，点、会有灾难啫？系唔整齐你咧，俾你真系有灾难。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喺日本嗰几年里面，本身阿 Yumi 都系一个好有条理啊，好 organized 嘅人，但系你再加埋喺日本嗰几年嘅氛围咧，佢系成个系好专心、好专注，同埋佢好负责咯，对每一件事，呢个系日本人对做事嘅一种，我觉得好值得赞赏嘅一样嘢。 非常好，听见 Yumi 嚟，肯定喺日本学咗好多嘢翻嚟。咁但系作为一个星二代，究竟呢个标签对 Yumi 有咩影响咧？喺下一段咧，我哋同大家细心探讨下。 不思議だ言霊は誠かいつは出るあいつは天に落ちてた敵だんだけどもあいつはどうもみんなに愛されてたらしい感じたい思いは故に十字台だ屈しつつから転じた魔法の場あなたがいるつらいだけで今日も生きる痛みを思い知らされる愛してるとごめんね思う今世も星がこうしたいと頼りこうして星が聞きたい思いのほか自分軸の境一瞬半回った愛を喰らいたい私に結果薬はどこだバカに忘れりゃこの世は極楽だ正直になれない私はいつか素直になれるあの子にきっといろいろと溢れては奪われる愛してると大好きなさけまるで突き解けてるねまた飲んだ言葉が眠らして体の中にずっと残れば傷つばこじれる恋模様めくれた次の章あなたも歌も口ずさんで歩こう一人じゃないって笑おう不集めの次の病になった私の歌も口ずさんで歩こう一人の夜を歩こう来世も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找到行。